宽阔的下水道里一片黑暗，那深邃的洞口像是要把所有光都吸走一样。不怪美哥会害怕，连钱卫宁这种身经百战的人要进去都得提前做好心理建设，深呼吸好久才行。陈静书淡定，那是因为他知道这下水道通往哪里。任小苏意识到，恐怕整个赏金猎人组织已经在根特城的地下世界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了，他们非常熟悉这里。他打量了一下下水道出口，好奇问道， 等会儿，这是现代工艺建造的下水道啊，虽然很破旧了，但问题是巫师国度可没这种工艺吧。 那下水道洞口的墙壁上混凝土已经被腐蚀得非常严重了，连里面的钢筋都露了出来。这还是任小素头一次在巫师国度里见到钢筋混凝土的建造结构，就像他当初在镜山里看到人类文明废墟时一样新奇。所以整个根特城是建立在一座灾变前人类城市的基础上，这倒让任小素有些出乎意料，而且他更惊讶于这下水道竟然还能保存这么久。按道理上讲，钢筋混凝土的使用寿命很高，没有上限，但实际上这些建筑只要暴露在空气中，自然会受氧化、风化、雨雪天气影响，如果混凝土内部钢筋腐朽，则会损坏得更快一些。所以这下水道在灾变前的建造工艺级别一定很高，不然根本撑不到200年以后。陈静书看向任小素， 中土都是这种建造工艺吗？ 基本上壁垒里都是，起码要比砖石建筑要更加实用一些。 其实当初灾变降临时，巫师国度大部分人都住在这座地下城市里，大家把原本的防空洞给变成了新的家园，在里面苟延残喘。 周围人静静地听着，连钱卫宁也是头一次听说这些事情，这都是巫师组织已经不太想提及的往事了。 后来灾变过去后，巫师们带着大家回到地面上去重建地表家园，一开始还相处挺融洽的，可是当罗素死去后，巫师组织便开始变本加厉地剥削普通人，于是灾变后的人类群体出现了分歧。 大家在地底的时候，所有人为了对抗那残酷的灾变时期才团结起来，那时候虽然也有不公存在，但有罗素以及他身旁的那些新巫师势力存在，起码还算过得去。因为罗素本人极有个人魅力的缘故，大家也都愿意把他当作领袖，信任他处理事情的公允。当时罗素甚至还在地下建立了灾后临时委员会，并组建了临时的地下法庭，就算是巫师犯法欺压普通人，也一样会得到制裁。而且更狠的是，巫师如果犯法会被直接没收真视之眼，没了真视之眼的巫师跟普通人是一样一样的。那时候各个巫师旧贵族们也想对抗罗素，可灾变以前他们就打不过罗素，灾变以后就更不用提了。这些旧贵族连自己都养活不起，也就养不了那么多的儿子，血迹巫术没了存在的土壤，就只能被罗素吊起来打。所以等大家回到地表以后，大家之所以那么想杀罗素，其实就是知道只要罗素还在，那巫师旧贵族就永无翻身之日。当时罗素已经开始筹划巫师学校的事情了，若是让他把巫师与普通人之间的阶级壁垒打破，那巫师贵族的血缘体系自然就会被瓦解。贵族们为了不交出自己的独占巫术，为了保证血统的延续，于是策反了罗素的仆从沃斯，给罗素投毒。罗素一死，巫师新势力自然而然地就消散了，那些残存者大部分都死在了旧贵族的围剿之中。当剥削制度重新建立后，一些人无法忍受自己被压榨，于是和巫师旧贵族产生了巨大分歧。为了不被杀害，他们重新回到了地下世界，在幽暗的世界里继续生存延续。圣堂组织的人也是那次跟着大家一起回到地下的。 藏在地下的日子是很艰辛的，巫师旧贵族起初还多次下来围剿， 大家都必须躲避他们的追杀才行。好在这地下世界足够庞大，他们也不太好寻找我们的踪迹。后来大家发现，其实在地下过日子也还行，慢慢的物资也丰富起来，地表与地下成了两套完全独立的运作体系。 那怎么现在又突然出来了？我看你们应该是有什么大动作吧，是什么让你们冒险出来，哪怕丢掉性命？ 因为地下的建筑设施已经接近腐朽了，按照估算，这地下最多再坚持20年，恐怕就要坍塌。我们又没有修筑加固的手段，所以只能重返地表。 哦，所以在重返地表之前，你们得先解决巫师救贵族的事情才行，不然来到地表也是个死。但你们出手太晚了，地表巫师已经成气候了。 总要寻找一线生机吧，我们都知道这事很难，但不争取一下，怎么知道生机到底在哪儿？ 现在你们找到了。 你是要说你就是这一线生机对吗？ 都会抢答了，有进步。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你们就算再发展200年，也打不过这些巫师。光靠那些油嘴滑舌的巫师家族纨绔子弟，根本办不了这么大的事情，所以你们只能依靠外力了。 我们也很厉害的。 可惜你们没有丰富的斗争经验，老是寄希望于巫师贵族内部蜕变是不现实的，这些既得利益者怎么可能真心实意地帮助你们？所以你们需要让那些被剥削的无产阶级同事站起来。哎，算了，不说，再说要出事儿了。 陈庆书听得一愣一愣的。 那你凭什么说自己就是一线生机？我看你也没什么斗争经验吧，在这里又人生地不熟的，你去联合谁呢？而且再说了，我知道你压根儿不会在巫师国度待太久，你没有那个时间与精力来做这些事情。 当初罗素是怎么做的，我现在就要怎么做。 所谓罗素的做法，当然就是先把旧贵族们吊起来打一顿，然后与大家保持高度意见一致。不过任小素要比罗素更加狠辣一些，他虽然不擅长斗争，但他擅长杀人。罗素不杀人是因为他自己就是巫师群体的一员，但任小素不是，他从一开始就对巫师们没有任何怜悯之心，彼此之间存在的只有血海深仇。钱卫宁等人在一旁听着这两人的交谈，然后越发的沉默。就在昨天，钱卫宁还以为任小素只是纯粹想要弄死巫师来着，结果现在才明白，对方其实是要挑战整个巫师国度。这两件事情看起来过程有点像，但结果却截然不同，难度也截然不同。任小素回头对钱卫宁等人说道： 别害怕，就算失败了，你们也可以跟我去中土，这是我留给你们的退路。 主人不用多虑，只要主人不背弃我们，我们自然誓死追随。 这时候陈静书去一旁砍来树枝，然后让安安取来油布包裹在树枝上点燃。任小苏愣了一下， 这是干嘛？ 点火把啊，进入洞口之后一定要紧跟着我，万一拿着火把走错路，要么进入一些死亡区域被毒死，要么会突然引发爆炸把自己炸死。 死亡区域炸死？这下水道里还有机关吗？谁设置的？ 可能是建造这座地下城市的人设置的吧，爆炸总是来得很突然，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他妈哪是机关呢，分明就是你们的火把点燃了这地下积存的沼气，然后引发了爆炸。 这庞大的地下城在设计之初肯定考虑过通风问题，但经过这么久，通风设施毁坏，内部一些地方坍塌，肯定会造成沼气积存的问题，这火把一靠近不爆炸才怪呢。所以这玩意儿压根就不是什么有人刻意设置的机关。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行了，别点火把了。 任小素从宫殿里掏出10多支强光手电发放下去，然后自己则掏出一只川灯作为照明设备。话说这川灯 还是早先从庆氏那里抢来的。陈静书和钱卫宁等人一脸懵逼地拿着手电。 这是啥？ 按下开关。 任小素为他们示范，只见一束光芒射进下水道里，竟是一下子照亮了数十米的距离，整个下水道都亮如白昼。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一刻，任小素忽然有种高等文明碾压低等文明的错觉。 这就是科技了，以电作为能源来提供照明效果的设备。一只手电如果只开最低档效果，应该能有几十个小时的照明时间吧。 钱卫宁仔细端详着手中手电，就像是捡到了宝贝一样。 主人，如此珍贵的东西，您竟然交给我们来使用？ 这算什么珍贵物品？在中土，这就是作战部队的标配。你们对中土实在是太不了解了，而且在巫师组织的控制下，对科技也太不了解了。 中土如此神奇吗？ 钱卫宁此时此刻竟然有一种想要去中土看看的冲动。 一只强光手电都能让你们这么感到惊喜，那你们看了照相机、自来水、电视机之类的东西得多么惊奇啊。放心，以后就算需要你们留在大兴西北分部，你们也可以常去中土逛逛。 巫师国度这边距离178要塞也就1000公里的样子，在现代交通工具面前并非那么遥不可及，如果开着蒸汽列车全速前进，10个小时也就到了。这时候陈静书看着任小素手里的川灯。 那你手里这又是什么？ 这玩意儿叫川灯，它以放射性物质作为照明能源，在不损坏的情况下可以持续照明20年甚至更久。 哇，这么厉害，20年。 一瞬间，任小素觉得自己就像是面对一群好奇宝宝似的。他默默地打量这群好奇宝宝一眼，然后又拿出了一只军用望远镜递给钱卫宁。 来玩玩，这玩意儿能让你看得很远。 哇，这么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啊，竟如此神奇。 陈静书把望远镜接过来，然后便发现自己甚至能透过这古怪的玩具看到几百米开外的细节。 这就是中土的科技吗？ 所有人传递着望远镜把玩，然后一个个发出源自内心的惊叹。 我就喜欢你们这么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这话让陈静书等人有些难受，但他们又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任小素看了他们一眼，然后又拿出一支手枪带上消音器，朝天上飞过的麻雀开了一枪。只见那麻雀被打得羽毛飘散，直直向地面落去。 好厉害！ 任小素让钱卫宁把麻雀捡回来。 你看一下这麻雀的伤口。 钱卫宁检查了一下，赫然发现那麻雀的身体都被打穿了，血肉模糊的。 主人，这就是中土的武器吗？ 钱卫宁今年31岁，所以没有参加过17年前的那场战争，但他还是听说过中土武器的。不过那时候他听别人描述起枪械来，总归有些将信将疑的，直到这一刻他才明白这玩意儿有多狠。 这里在根特城边上，所以没法让你们看其他武器的威力，手枪不过是威力最小的一种而已，它的特点就是精准度远远高于弓箭，威力也远远高于弓箭，而且速度极快，几乎无法躲避。 这东西比袖箭要厉害太多了。 例如陈静书、钱卫宁这样的人，都是一瞬间便能明白枪械与弓箭的差距，而梅哥与李成果、刘婷则只能停留在好厉害、哇、卧槽这样的阶段。他们知道这玩意儿厉害，但还不知道到底有多厉害。任小素把手枪塞进钱卫宁手中。 这几天找机会带你们练练枪法，等你们熟悉之后就给你们每个人配备一支，然后一个人配100发子弹用。 主人，这玩意儿也能送给我们吗？你真是太慷慨了。 你们都已经宣誓效忠了，我当然不能藏私了。 能卖给我一只吗？我可以出钱买。100枚金币够不够？ 说实话，这一刻任小素是真的很想跟巫师国度做笔军火交易， 一只平平无奇的手枪竟然能在这里换到100枚金币，这简直赚大了好吗？不过任小素最终没有接受交易，而是直接送了陈静书一把，他将手枪塞进对方手里。 我可以无偿赠送，不过在我教你们开枪之前，你们先不要使用，容易出事。还有一定要记住，这玩意儿极其危险，枪口永远都不能对准自己人。 任小素之所以突然想给这些人发放枪支，是忽然觉得自己之前可能走了一些弯路。他之前想的是成立第一支巫师骑士团，这种战斗力极强的法术炮台团简直跟轰炸机一样，想想都强啊，而且还不花钱，不浪费军火。可后来任小素在想，反正手枪自动步枪又不值几个钱，子弹也不值几个钱，那自己为啥不在这些人成为巫师之前先给他们武装成现代化部队？自动步枪外加重机枪，打骑兵难道不是吊起来打吗？这要是找到有利地形，100多个人吊打几千骑兵还是没有问题的吧。而且北上的路上，钱卫宁还露了一手绝活，密位测距法。啊，这玩意儿听起来玄乎，其实就是竖起拇指做密位参照物来测算敌方距离。也就是说，钱卫宁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炮兵胚子呀，稍微培养一下就能扛着远距离迫击炮到处跑了。虽然是物理打击，但其实跟巫术也没有太大区别，对不对？而且这可比那些小巫师狠多了。就算是任小素现在也不敢说自己能够无视炮火，最多就是躲避弹道而已，真有炮弹砸他身上也得死。连任小素都怕的东西，更别说巫师们了。所以在成立巫师骑士团之前，倒不如先成立巫师国度的第一支现代化部队，反正军火他都有。 走吧，先进去再说。 陈静书举着强光手电在前面带路，众人的脚步踩在污水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声音在管道内回荡着，听起来格外突兀。任小素看向下水道的墙壁上，竟还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涂鸦，有中文的，也有巫师语的，那些文字五彩斑斓的，像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符号。他看不懂巫师语，倒是能看懂中文。那墙壁上写着自由反抗等字眼，还配着张扬又古怪的图案。 这都谁写的？ 当然是地底居民了，随手的宣泄涂鸦而已，听说在殿前大家就喜欢在墙上涂鸦。 我之前听说诺曼家族为了找唐纳瑞，把地底人都杀绝了。 差一点，大概杀了一小半吧，不过他们时隔100多年已经不熟悉地下的情况了，所以我们新寻到的藏匿地点并没有被他们发现，也正是那次事件才让我们下定决心走上地表，不再任人宰割。 任小素用穿灯照亮两侧墙壁，忽然觉得那些涂鸦还有种奇特的混乱美。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再往前走，眼前的景象竟是突然豁然开朗了一些，更加宽阔的地下世界出现在所有人面前，能够行驶坦克的巨大泄洪道，错落有致的台阶，头顶还有不成样的钢铁。钢铁上的腐朽堆积很久了，任小素都怀疑那些东西稍微一碰就会粉碎成沫。陈静书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头顶那些东西大概是灾变前的管道，很久没人碰过了。 任小素惊叹之中感慨，这里就像是一个废弃的地下工厂一样，充满了硬朗的神秘感。还有那些随处可见的彩色涂鸦，更多的变成了画像，例如翅膀凋零的天使，例如某个人的背影，例如乌鸦与猛虎。这里的图案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章法，像是有人想到什么就往上画什么似的。 其实这些图案暗藏玄机，其中包含了一些路线的指示，只有少数地底人能看懂罢了，这些人都是地底的领袖。 所以你能看懂？你也是领袖之一？ 我不是，但陈安安和陈诚的父亲是。 任小素这时候寻思，如果地底人真要有反抗精神，那自己的武器是不是足够武装一支反抗军出来了呀？陈静书他们没见过现代武器，所以觉得必须得有足够的巫师才能推翻巫师国度，毕竟普通人可没法对抗巫师。但任小素反倒觉得这件事好像没那么复杂了，现代热武器是足够屠神的存在，更何况是一群伪神。任小素摸了一下墙壁的涂料， 这可不是普通涂料，而是矿物岩磨成的，对吗？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地下保持如此鲜艳的颜色。 普通颜料是没法长久保存的，尤其是裸露在污浊的空气里，而矿物颜料不同，矿物的腐朽期要比普通颜料漫长许多。听到任小素的问题，陈静书当即脸色一变，而且选择回避了这个问题。 所以你们在原有的地下世界基础上继续挖掘了更大的空间，才能找到这种色彩斑斓的矿物，不然原本下水道里可不会出现这种东西。诺曼家族之所以没能围剿到你们，也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们挖出了其他空间，比如地下二层、三层、四层。 倒是有点小看你了。 不用这么惊讶，等我的同伴来这里，他们会刷新你的更多认知。 紧接着当他们再次往前行进几百米后，前方突然传来声音， 谁通报身份？ 星期一神明坠落。 任小素身后的前卫宁往前几步挡在了新主人的身前，小心戒备着。他将手电筒的光束扫去，赫然出现了一个脸上都布满了纹身的年轻男人。 在脸上纹身的人都是再也无法融入地表城市的人，他们是整个地下世界的守卫者。 任小素忽然觉得根特城地底的世界反倒比他之前见过的任何地方都更像是废土时代的产物。巫师国度并不盛行纹身文化，任小素一路从南方走来，也只在驿站附近的脚夫上见过纹身。而且那时候梅哥还跟他解释，这些人以前都当过罪犯，所以才用纹身做了标记。所以在巫师国度里，纹身对于普通人其实是一种耻辱的标志。但到了这地底世界便不同了，他们将纹身作为反抗精神的标志，而最忠诚的守卫则将纹身纹在了脸上，以此来昭示自己与巫师组织对抗的决心。例如陈静书这样的赏金猎人，他们随时可以伪装成普通人回到地表混入人群之中，但这些守卫者就不行了，他们一旦返回地表便会与其他人格格不入。静悄悄的地下世界里，守卫者脸上的纹身看起来异常狰狞，衣物是破旧的皮袄，脚上则穿着边角开线的靴子。虽然地表已经是夏季的36度高温了，但这地下依旧阴凉。当陈静书回答出暗号之后，守卫者便打开了身旁一道斑驳铁门，所有人鱼贯而入。走在前面的任小素感觉这地底顿时热闹起来，眼前竟是一个宽阔如地底工厂的开阔地。这地底工厂的墙壁周围也画着大量的涂鸦，四周还有提着刀的守卫者四处巡逻警戒。数百人聚集在这里，有摆摊的，有询价的，大多数人都把自己遮挡得严严实实，生怕自己被人记住模样似的。任小素看了一眼地上的商品，疑惑道， 有衣服，有生活用品，也有刀剑、弩箭这样的违禁品，这都是从哪儿来的？ 整个根特城的黑市都在地下，类似这种小黑市足有几十个，比这规模大十多倍的黑市也有两三个。地表的那些势力想要在地下秘密交易，就需要交纳一些交易税，也可以拿物品来顶替。而且这里汇聚着整个根特城 90% 的赌场，还有一些其他特殊交易的场所，包括情报交易、黑市悬赏等等，足以养活地底人了。 诺曼和杜多家族不管吗？ 当然管了，但赌场里有一半生意都是都铎与诺曼家族子弟的，如果不出什么大事，他们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当然我们也需要时刻提防着他们派人渗透到地底其他地方。 一旁的陈安安说道， 地表人与地底人的区别很大， 常年生活在地底的人，肤色通常都是苍白的，没有阳光照晒过，而地表的人一进来就能被发现。一切正常肤色的人，除了圣堂以外，都不可以去更秘密的地下空间，除非圣堂成员带领。 任小素点点头，所以地底与地表如今其实也算是达成了一个微妙的平衡。他们很清楚地底人仇恨他们，但他们也很清楚这群人压根翻不起什么大风浪。当任小素他们进入这个地下工厂一般的黑市后，整个黑市中几乎所有人都忽然转过头来看着他们。他们这群人明显来自地表，但这地下世界很少见到上百地表人突然下来的。很多摊主警惕地看着任小素等人，似乎有些担心。 继续往前走，不要在这里停留，我们会吓到他们的。 陈静书说着便继续朝前带路。那些黑市的摊主见他们离开，便又恢复了交易的秩序，仿佛一切都没发生似的。 他们不认识你们吗？你也是圣堂成员啊。 圣堂成员从来不把自己的身份写在脸上，只有各个深层区域的守卫者才知道我们的身份。 为了躲避围剿？ 是的，这里鱼龙混杂，出卖一个圣堂成员的身份比他们卖掉100柄铁剑还要划算。 一行人继续往里走去，任小素甚至还在某些地方看到了生活在这里的地底人，但他只看到了老人和小孩。 青壮都在地底干活，男女都一样，在地底生存的人没有废物，好吃懒做是肯定活不下去的，所以地底一层你几乎只能看到老人与小孩。 青壮在下面干什么活？ 各种见不得光的事情，例如将碎银子熔铸成银币，例如铸造剑石的铁胎，例如走私货物的搬运，还有各种违禁品的制造工坊。 这就是个大型黑窝点呀。 少在这里站着说话不腰疼，地底人能活下去就不错了，哪里还管什么违禁不违禁的。 下一刻，前方忽然出现了一个穿着棕色亚麻长袍的男人，对方戴着兜帽等候在地道之中，似乎正在等待任小素他们的到来。陈静书看了任小素一眼， 跟我来，有人要见你。 那隐藏了身份的男人转身在前面带路，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一句话。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他们在地下曲折前进，还通过阶梯下到了地底深处。当他们经过一些隐秘通道时，看守在通道附近的守卫者还会向那个男人鞠躬致意。很明显，对方在地底世界里的地位要远远高于陈静书。拐过一条长长的幽暗甬道，前方拐角处忽然传来几人的谈话声。原本正在走着的任小素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他转头看向僵在原地的小梅。 怎么了？ 却见小梅同志仿佛没听到任小素说什么似的，竟是失魂落魄地朝前方冲去。 遇到熟人了吗？ 幸好，是你吗？ 那前方拐角处的谈话声顿时平静了下来。任小素看向陈静书。 夏，谁啊？ 夏，罗素，罗素的后人，同时也是这位梅戈巫师的心上人。 所以你们之前跑去约克郡就是专门去帮这位姑娘找梅戈的，对吗？干嘛不早说呀，还编了这么多稀奇古怪的谎话。 本来是打算悄悄往他巫师塔里塞点钱的，谁知道你突然杀出来啊。而且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好吗，怎么可能跟你说真话。 塞钱？这小梅同志还真是个吃软饭的高手啊。 梅哥昵称小梅，没什么天才本事，家道中落，还被顶级巫师家族打压去边塞牧羊两年，青梅竹马的姑娘也被别人抢走当未婚妻了，这种人生堪称悲催。说实话， 任小素想选梅哥来当大兴西北分部的负责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他有点同情对方。但是这一刻任小素是真的震惊了，他之前以为全天下只有他和杨小锦的感情才最纯粹，现在看来小梅与小夏也很传奇啊。眼瞅着姑娘都要被逼着和别人结婚了，竟然还在默默地托人给前男友送钱，好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不过任小素有点疑惑， 你们去送钱干嘛还偷偷摸摸的，光明正大的送过去就好了。 当然还要帮阿夏取回一些东西。 情书？ 这时候陈安安面色一变。 你怎么知道？ 啊，我就随口试探一下而已。 之前陈安安说要偷书的时候，任小素就思考了好久，梅哥这么一个小巫师到底有什么藏书是值得偷的，就算是那本巫术总纲也是删减过不知多少次的产物，真有什么秘密早就淹没在历史中了呀。所以唯一比较特殊的书籍还真就剩情书了呀。当初梅哥这瓜娃子傻兮兮的把情书拿出来，还真是歪打正着的蒙对了。 他既然是罗素的后人，但为什么不跟着你们生活在地下，反而是在危险的地表？ 按照梅哥所说，这位夏姑娘一直都生活在地面，也就是说罗素后人的家族也一直都藏在都铎家族的眼皮子底下，这也太危险了吧。 有背叛的仆从自然也会有忠诚的仆从， 这次反倒是之前那位带路的男子摘下兜帽回答， 当初为了帮助罗素后人藏匿行踪，罗素剩下的17位仆从全都牺牲了，他们带着罗素后人逃出了根特城，但那个时候巫师国度才刚刚建立，整个国度内只有根特城这么一座城池，没有生存经验的人在外面太苦了，而且还要面对都铎骑士团的围剿。 这名带路男子已到中年，对方脸上还有一条长长的疤痕，从眉骨一直延伸到下巴。任小素一看便知道这疤痕是有人拿刀劈出来的，他甚至还能猜到当时的战斗情景。那一刻有人面对这男子迎面劈刀，此人则仰面躲避，这才避过一劫。 最终他们冒险将罗素后人送回了根特城，寄养在一户人家之中。那户人家是罗素早年的仆从，因为一次盗窃行为被罗素逐出家门，任由他们自生自灭。但是当真正的危险来临时，他们又重新挺身而出，为罗素的后人做出了最大的牺牲。 任小素心说，这罗素的个人魅力果然很强，不愧是一代传奇人物，这逐出家门的仆从竟然还能反哺救主。 最大的牺牲？他们牺牲了什么？ 那时候根特城戒严，都铎家族以高价悬赏罗素后人的线索，那个时候城里举报成风，家里有点风吹草动都会被别人举报，仆从家里突然多了一个小孩，一定瞒不住邻居的观察，所以这位仆从杀了自己的孩子埋进后院，然后将罗素的孩子视如己出，好在罗素后人与仆从的儿子年龄相仿，这才能瞒天过海。 牺牲太大了。 这世间人们常常都说虎毒不食子，自己的亲生骨肉那是血脉相连的感情，但这位仆从却为了保护救主的血脉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接下来的100多年时间里，罗素后人都改名换姓地隐藏下来，以那位仆从家族的身份继续生存，他们一代又一代传递着过去的信息，等待着报仇的机会，直到几十年前我们找到了他们的线索。 所以你们便开始策划复仇？ 没错，都铎家族欠盛唐的，欠罗素家族的，都要一并偿还。 那这是怎么把傻白甜小梅扯进来的呢？你们要利用她吗？ 当然不是，梅哥是阿夏姑娘真心喜欢的人，两人从小一起长大，只是后来阿夏姑娘知道家族仇恨后便改变了主意，她以天才身份出现在人们视野里， 并设计让都铎家族的嫡长孙喜欢自己，以此来达成进入都铎家族内部的目的。每个巫师是一个美丽的意外，但家族仇恨在前，他只能选择放弃自己的爱情。为了不连累每个，他便托我们将书信全部取回，并告知每个巫师断了念想。 如果没有你的出现，那么一切都会按照我们的计划进行。 复仇之后呢？你们打算怎么办？ 之后便会以阿夏姑娘作为领袖，继续变革之举。阿夏姑娘很有主见，她就像她的那位先祖一样，拥有着天生的领袖气质。 任小素心里嘀咕，这位注定要成为新领袖的姑娘，取回书信的目的，会不会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幼年时和男孩子一起去抓过青蛙？结果这时，男子话锋一转， 阿夏姑娘也加入了圣堂组织，所以她成为新领袖并不算是背叛自己的信念，而现在似乎更加合适的人选出现了。 梅哥吗？ 男子呼吸滞了一下。 我说的是你。 你确定我就和你们的组织有关系吗？就因为我提过骑士与人和？ 并不是，圣堂组织一直留有创始人的照片，张浩云与你在温斯顿城见过面，他传回消息说你与照片上的那位几乎一模一样，当然我们还是能看出一些区别的，那位的领袖气质要远胜于你。 任小素忽然明白，该来的迟早要来，该知道的自己也早晚都要知道。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常常听人提起人和，李英允、秦生、张清溪等人提到过，杨小锦也提到过，可是所有人都没有亲眼见过那位骑士的精神领袖。骑士提起他的时候，神情中总会出现憧憬的光辉，而其他人提到他也大多是仰慕。这仿佛是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传奇人物，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现在圣堂的人突然说，其实他们还有一张人和的照片，这让任小素感觉那张照片就像是把传说与现实突然拉在了一起，然后把那位传奇硬生生地拉进了自己的世界。连外人都觉得那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长相，任小素便意识到自己终于无可回避了。当然他回避的从来不是自己的身世，而是可能要与实验体联系在一起的身份，还有过去那段幽暗的岁月。从灾变到现在这200多年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许答案终于要揭晓了。在温斯顿城的时候，陈静书曾煞费苦心地安排任小素与张浩云见面，那时候任小素还有点纳闷来着，有什么话让陈静书转告不就行了，何必大费周折？现在看来，安排这场见面不过是圣堂组织想让张浩云近距离观察一下任小素罢了。 我还疑惑你们怎么就敢把我领到自己的老窝来，合着就是因为有这张脸。那张照片在哪儿？能让我看一眼吗？ 暂时不行，不是不给你看，而是照片与一些资料都藏在更加隐秘的地方，一时半会儿取不到。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们已经确定你与圣堂的渊源了，那就不会继续把你当外人。重新认识一下，我叫许安清。 说话间，任小素发现陈静书看许安清的眼神有些独特，他寻思这俩人会不会有什么更加特殊的关系。 我只有一个问题，当初仁和夺走罗素手中的一枚黑色真实之眼到底是用来干嘛的？我在巫师志里看到罗素在信中说是仁和要用真实之眼救自己的孩子，他的孩子怎么了？ 安安和陈诚的父亲已经带人回到根特城了，只不过他们现在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暂时没法过来见你。你在地下稍住几日， 他会来告诉你更加关键的信息。 明白了，安安的父亲就是盛唐当代的领袖。 是的，不过关于人和夺走真氏之眼的秘密，或许夏罗素就可以告诉你。 就在此时，甬道前方拐角处传来一些争吵声，似乎有人在推搡着梅哥说道： 你不要离夏姑娘这么近行吗？ 你又是谁？滚开！ 任小素听到这话以后愣了一下，话说他还是头一次见小梅如此暴躁呢。看来爱情的力量足以激发一个人内心里的勇气啊。 其他事情稍后再说，我先去看看怎么回事。 下一刻，他穿过昏暗的甬道来到梅哥身边，只见这甬道拐过来之后瞬间明亮了起来，两边的墙壁上都悬挂着熊熊燃烧的火把。 怎么了？ 他们不让我过去。 任小素转头一看，这甬道里聚集着十来个身穿巫师袍的年轻人，他们胸口都带着一个简单的银色巫师帽徽章。伯克利家族的徽章是雄狮，都铎家族是海东青。任小素倒是从未听说过巫师帽徽章代表着什么家族。许安青在一旁发现了任小素的目光。 巫师帽是新锐巫师们组建的新组织，就像当年罗素所做的一样，他们致力于推翻旧贵族，建立新的秩序，并建造巫师学校来打破家族壁垒。 任小素朝那些人打量过去，只见那十多个年轻人形色各异，有男有女。在这众人身后，一名金发蓝色眼睛的年轻女孩尤其出众。对方的目光紧紧落在梅哥身上，似乎有关切，只是这关切神色转瞬即逝。 梅哥，我已经是别人的未婚妻了，你回去吧。 梅哥听到这话有些失魂落魄。 夏，我是专门来找你的。 我知道，最近跟特城到处都在传你回来的事，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但你如此招摇的回来，不光会害死自己，还会连累我。 小梅同志的眼眶慢慢红了。 好，那我走，只是你自己一定要保重。虽然我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但你从小都很有主见，只希望你没事，我怎么样都可以。 你干嘛？ 小梅同志对任小素怒目而视，他话还没说完呢，就被任小素一脚踩在脚背上给打断了。 你脚背不疼吗？ 哎呦，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疼疼。小梅这才反应过来，然后抱着脚靠在甬道的墙壁上哀嚎起来。她只觉得自己脚背火辣辣的，很可能已经骨裂了。任小素看向夏罗素和那群年轻人说道： 你们既然听说梅哥北上的事情，那也应该知道他如今有多厉害了吧？不管你们打算做什么，让他留下来帮忙都是好事啊。 其实任小素猜测，这小夏姑娘纯粹是不想让小梅同志卷入斗争，所以才要冷言冷语的把小梅撵走。毕竟刚刚那关切的眼神做不得假，而且真要划分界限，也就没必要让陈静茹跑那么远送钱了，是不是？不过现在任小素也没弄清楚状况，不想随便开口说破什么。总之先帮小梅同志留下，省得这傻白甜哭哭啼啼的以为自己失恋了。话说自己还真是为大清西北操碎了心呢。结果就在此时，距离夏罗素最近的一名年轻人忽然说道： 我们当然听说过梅哥的事情，不过他能顺利抵达根特城，还不是因为陈静书与安安他们。他是什么水平的巫师我们都很清楚了，你不会真以为他很厉害吧？ 任小苏愕然， 合着大家还是不相信梅哥很厉害啊。当然，这群人的想法也没什么错，小梅同志确实有点弱。其实梅哥的实力是很透明的，大家都知道，他刚刚成为巫师不过两年多的时间，这点时间，就算罗素重生，恐怕也没法有所成就吧。所以当这群知道内情的人听到消息后，第一反应就是同行的陈静书与安安他们好厉害，而不是小梅好厉害。毕竟安安与陈诚六岁就成为巫师了，陈静书更不用说，怎么看也都比梅哥靠谱。有人对陈静书和安安他们说道， 各位这一路辛苦了，听说你们杀了都铎家族许多人，真是大快人心，如今连凯尔大巫师也死了，都铎家族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这也提高了我们行动计划的成功率。 一群年轻人神情雀跃起来，仿佛一个个都与都铎家族有仇似的。只是陈静书与安安他们此时的表情要多古怪就有多古怪，他们心里最清楚，大家之所以能来跟特城，那完全是因为任小素这个妖怪在帮梅哥，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陈静书朝任小素看去，却发现任小素笑眯眯的，并未反驳什么，于是他也没出来解释。本人都不解释，那肯定是另有打算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